佛经故事，劇名叫做《杯弓蛇影》。 都唔知点算好。 唉， 我好辛苦啊。 我都系啊。喂，阿伯啊， 嗯， 你见点啊？ 老婆，冇乜点，不过我好肚饿，我都想作呕啊。 哎呀，咁而家点啊？我哋唔能够坐以待毙噶噃。 我知道。不过有乜法子啊？嗱，我哋又冇田，又冇地，又冇生意做，亦都冇积蓄。而家遇到饥荒，就只有等下，睇下点系啦。 阿伯，唔系咁讲啦。我哋虽然冇田地，亦冇生意做，不过我哋识做戏啊。我哋一向都系靠做戏揾食噶啦。 系啊。 点解我哋唔组织埋班？离开呢度去第度做戏揾食啫。 唉，埋班做戏都得，不过而家个个都饿到皮黄骨瘦，面有菜色，而家行都冇力行，又冇水脚，点样起程噃？ 唔系咁讲啦，做人一定要挣扎啊嘛，所谓穷则变啊，变则通啫。我要找人埋班做戏，做过山班就得啦。你话点啊？ 老婆，你啊有胆识，你啊走惯江湖，成个男人婆咁款。哎，好啦好啦好啦，你话点就点啦吓。嗱，你找人啦，找到人就起程，一于做过山班啦吓。 喂， 唉， 系啊嘛。 系。 你冇反悔啊嘛？ 冇。 好。我已经胸有成竹的了。 是呢，那你有人选的了吗？ 有，我们已经有三个班底的了。 哦， 那麦大啦， 哦， 麦尔啦， 是， 阿朱啦， 嗯， 那已经有三个基本演员啦。 哦， 加上你， 哦， 我咪五个人啦。 好啦好啦好啦，既然你这么热心，嗯，虽然我是病病地， 嗯， 但是都行得喐得，嗯，咁啦，揾埋阿光啦，佢可以做得啲粗重功夫嘅，担担抬抬啊，咁都冇问题嘅。 冇错啦，阿光呢个后生仔咧，个， 嗯， 人就好落力嘅。 系，嗯，啊， 不过咧就蠢啲， 紧要嘅， 唔紧要啊。 系啊系啊， 呢挺人啊最抵得谂噶啦。一于咁咧，嗱，我去埋班噶啦。 好啊，喂喂喂喂喂，老婆啊，咪行住。仲有啊， 仲有乜嘢啊？ 我想知道你去边处做戏。 咁啊，梗系去嗰啲丰衣足食嘅地方啦。唔通啊，仲去嗰啲饥荒嘅地区咩？ 咁咪就系咯。嗱，而家周围啲天寒，草都唔多条生，仲边处有多余粮食噶？就只有王舍城啊，仲有雨落，听闻仲有谷米收成添啊。 系咯，去嗰度咪得啦。 嗯。 去王舍城啦，一去王舍城啦，吓，啊！哎呀，乜你唔早啲讲啫，真系激死人！ 哎呀，你真系有所不知啦，嗰条路去王舍城啊，要经过一条山路噶。 哎，过山过岭啊，梗系要噶啦嘛，惊咩啫？ 哎呀，嗰条路啊，有鬼噶！ 啊，有鬼 系定啦， 咩鬼啊？ 哎呀，罗刹鬼啊！ 罗刹鬼 系定啦， 奇啦 啊！ 罗刹鬼啊， 系定啦。 哎呀，好得人怕噶， 哎，咁咪就系啦。如果唔系咁得人怕嘅，点解冇人敢行嗰条路啊？ 哎呀，就算罗刹鬼都要经过噶啦， 哎， 过得就过，唔过得咪最多死嘅啫， 啊， 好过坐树等死啊嘛。 啊，你呢个女人啊，真系够胆。哎呀，好啦好啦，一语系咁话啦。嗱，你啊去通知啲人，立刻齐集呢处，睇过几时起程啦 吓。系咯，咁就系噶嘛。哎呀，包你连咳都冇啊。 哎呀，梗系啦，我有得食就梗有营养，连人都精神埋啊，病都冇噶啦。嗰阵时我就。 太阳系落咗山，条路黑麻麻，点解仲要行嘅咧？ 我仲辛苦啦，又担住担嘢，又饿又攰，脚又痛。 最惨啦，我脚都肿埋啦，痛死我啦！ 咁啊系，对脚都起晒扑，行路好似跳舞咁。跳舞就好睇啦，弹下弹下咁。 唉，我话知道大家都好辛苦。不过阿伟伯又老又病，佢都系咁行咯，一样系大家赶路啫。唔好埋怨啦，行啦。 唉，伟婶啊，咪住先，咪住先吓。我哋唔系唔想行啊，但系咁样赶路法。对脚唔听话咧， 系啊，成担嘢揸住个波球，又冇嘢食，成身软淫淫，要跌要跌咁啊！ 伟婶啊，不如我哋喺度过夜啦，好唔好啊？ 系咯系咯系咯，喺度过夜啦， 好唔好啊？好唔好啊？伟婶，同阿伟伯讲下啦，大鸡。今晚一於喺度過夜啦， 唔得嘅，我啊唔敢同佢講啦。唉，佢一路都吟吟沉沉，話最緊要趕到王舍城，然後先瞓覺食飯喎。 哎呀，咁啊，咁我啊真係死俾你睇啦！條路仲有咁遠，幾時先行得完喎？ 喂，不如咁啦，同阿偉伯傾下，或者有商量都未定嘅咧。 哎呀！要就是你哋自己同佢讲啦，我就唔敢啦。不过，其实我自己都好攰啊，我都唔想行啊。 喂，阿大啊， 咩啊？ 伟伯行紧过嚟啦，同佢讲啦，威下佢啦嘛。 喂，大家企晒喺度做咩吓？冇事啊嘛，行啦，快啲行啦。 佢哋话有嘢同你讲喎。 讲嘢咩啊？ 阿大啊，讲 啦！我睇啊，你讲啊！ 我讲啊，好啊，我讲。阿伟伯啊，今朝未天光咧，我哋就开始赶程啊，行到而家，大家又攰又饿，行喐啦。 咁啊，好啦，咁啊，唞一阵啦吓。 唞一阵啊！哎呀， 咩好啊？ 伟伯，唞一阵咋？仲使唔使行啊？今晚？ 喂。麦大啊，梗系仲要行啦！我唔系话过啦，要今晚赶到王舍城噶嘛，然后只有饭食，有得瞓觉噶。而家仲喺路上赶紧路噶，知道嘛？ 伟伯，大家真系行唔喐噶。嗱，最多咁啦，我哋唔食饭都要休息噶。如果唔系咧， 如果唔系啊，听日对脚就唔会喐噶啦。 系啊，伟伯， 唞下啦， 阿伯。不如就喺雪过夜啦， 系咯，喺雪过夜啦， 喺度过夜啦。 哎呀，你哋唔知道咩？呢条路啊，有罗刹鬼噶，罗刹鬼会食人噶。 食人？点算啊？总之系咁，我唔理啦。 哎呀，罗刹鬼会食人啊！哎呀，咁啊弊咯。 行啦，慢慢行。唔使几耐就到噶啦，到时有饭食有酒饮，大家行啦行啦。 哎呀，阿伟伯，我真系行唔喐啦。嗱，不如咁啦，我自己一个人留喺度，你哋行先。我头痛发烧啊。 我都系啊。 哎呀，阿伯，既然大家都咁辛苦，不如就由得佢今晚喺雪住一晚啦。听听挨病咗，连气都唔做得仲弊添。嗱，阿光啊头痛发烧，唔担得嘢噶啦。 系啊， 系咯，好唔好啊，伟伯？ 唔系咯，真系行喐噶啦。 好啦，你哋个个都系咁讲啊，冇法啦，唯有咁系啦。喂，咪住。嗱，阿光啊，解开个包袱先吓。 嗱，好，伟伯，嗱，包袱喺度啦。 嗱，呢度有啲面饼，一人一个，用啲水送咗佢啦吓。 好啊。 鬼伯啊，罗沙鬼是怎样的？ 阿哥，爷妈阿妈不准多口。 哎呀，死了，好惊啊！ 切，使乜惊啫吓？呢处咁多个人。 系啊，有乜惊喎？ 你班人啊，有得食就问长问短。其实我都唔知罗刹鬼系点样噶。哎呀，总之就来无踪，去无影，会食人噶咯。 哦，就系咁噶咋？ 个样系咪好丑怪噶？ 哇，大概是花斑斑大花面咁啦，五颜六色，几得人惊噶，我相信。 切，咁使乜嘢惊啫吓？其实我哋做戏啊，都做过罗刹鬼啦。嗱，我哋仲有扮罗刹鬼嗰件衫添，花里花碌嘅。 冇错啦，我扮起罗刹鬼啊，仲威风凛凛添嘛，我周围走添喎。 你讲啦，而家系夜晚又喺山上。老细佢真系出嚟啊！佢趁咗麻烦啊！ 大家大家利是，大家利是合埋把口嗱，大家去执啲树枝喺度生个火堆。夜晚黑啊，会好大风噶，天气冷又可以御寒啦，又可以防啲野兽走近啦。 好啦好啦，大家执树枝冇问题啊嘛。 执树枝啦。喂，喂，阿哥，你做乜嘢啊？咿呀大神咁啊！ 头痛、腰痛、脚痛， 咁多痛， 我头痛，唉，发烧啊，周身都痛啊。 喂喂，你周身痛啊，快啲瞓低啦。哎呀，喂，千祈唔好剥衫啊，咪冷亲啊。 仲剥衫咧，唉，有冇鼻感？有煎寒煎下，唉，肩冻啊。 喂阿光啊， 系啊， 你肩冻啊？ 系啊。 啊，咁唔使问啦，你啊梗系冷亲噶啦。嗱，咁啦。我在你身边度生个火堆，咁样你会暖啲、舒服啲噶啦。 好啊，唔该晒。 喂喂喂喂喂，大家去瞓啦，听朝早一早仲要起身赶路噶。 系啊，我哋会噶吓，大家啦。 哎呀，哎呀，好攰啊，真系。哎，瞓觉啦，各位早走啊。 好冷啊，好冷，闭闭闭，喂，阿大啊，阿大啊， 哎呀，乜嘢啊，哎呀，三更半夜，你唔瞓都冇做住人瞓啊， 我好冷啊。好冷啊！ 冷 系啊系啊 系冷啲。 阿大，有冇衫啊？俾件衫，俾件衫我冚下啦。 咩啊？ 好冷啊！ 有冇讲错啊？边度有多余衫俾你冚啊？ 哎呀，我好冷啊！个火堆又熄咗。 哎呀，你啊真系讨厌嘅，用衫冚啫嘛，攞咯。 个罗有衫咩？ 哎呀，你真系麻烦噶吓！我哋有啲戏服噶嘛，是但攞件冚住先啦，咪算数啦。嗱，你唔好再麻烦，唔好再嘈啦吓！如果再嘈咧，我打你身噶。 个罗有衫啊！ 个罗有衫。 哎，掹个件衫出嚟先。 咦，好搭搭。都幾好喎，好暖啊， 好搭搭咪好咯，嗱而家好瞓啊，兜頭兜落冚住佢暖噶啦。 喂喂喂，哎呀，你哋做乜嘢啊？哎呀，瞓咗覺，呢個牛鬼醒啊！哎，真係黑人憎嘅你哋啊，成晚喺度講嘢仲住曬，哎呀，係飲得水多，要小便添。喂，火堆熄咗，冇冇光啊！ 阿姐， 乜嘢啊？鬼啊！鬼啊！罗刹鬼嚟噶！鬼啊！ 有鬼 ！邊度啊？你睇下，羅剎鬼著住件五顏六色嘅衫，成個瞓喺度啊！佢想食人啦！ 真係㗎！哎呀，爸爸！ 班班口急急，羅殺鬼啊！哎呀，我人人都講鬼鬼啫嗱，呢啲成晚講佢，梗係激親佢啦。佢要嚟啦，而家要嚟啦。 哎呀，咪搞我啦，咪搞我啦，走啦，走啦， 一走啦，一走啦，走，走啊，遲啲冇命啦。 喂，哎呀，哎呀，走嚟上場，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你等埋我。 救命啊！追緊你啦！追緊你啦！ 救命啊！救命啊！鬼啊！鬼啊！走啦！走啦！ 鬼追住你啦！ 等埋我啊！走啦！ 我走咁快啊！ 死啦！啲老細鬼會講嘢㗎！死我嘅！走唔喐啊！ 哎呀天， 我 走唔 快， 天神， 天神，快啲走啦！佢追到嚟啦，快快快，五顏六色都走啦，快啲走啦！ 我哋啊， 真系冇咁高， 救命！ 走啊！ 大哥，唔好走啊！ 大家镇定啲，唔使惊，唔使走。 喂，乜嘢声嚟噶？ 咩声嚟噶？ 喂喂，雞蹄啦，雞蹄啦，天光啦！ 大家鎮定啲，唔使驚，唔使走。 咦？你叫我哋定啲噃？ 系咯， 話唔使驚喎。 係邊個嚟咧？ 把聲好特別㗎。係 咪？係咪？ 哎呀！ 喺嗰度啊！ 一堆光啊，白白色㗎。 哎呀！一堆有白光㗎。 哎呀！有個人喺鬼側邊啊！ 大家鎮定啲，唔使驚。唔使走。 佛陀啊，你捉住只罗刹鬼啦！ 系啊，佛陀，佢揿住只鬼啊！ 我做乜嘢？我做乜嘢？ 你唔好喐，你坐喺度，唔使惊。 佛陀，你有法力捉住只鬼噶？ 大家镇定啲，而家天光啦，睇真啲啦，佢唔系鬼，系人嚟。 喂！喂，你哋个擘大眼望住我做乜嘢？ 哎呀，乜系你啊？我 佢系人，唔系鬼，不过着咗件戏服啫。睇清楚未啊？ 系人嚟啊！系人嚟个原来。 哎呀，系有光嚟噶。 傻仔光嚟， 做乜啊？我咪有光咯， 嘿，人哋嘅精傻仔嚟噶，做咩着住件戏服，花斑斑五颜六色咁 啊？喂，伯啊，我明白啦，地方阿光唔系扮鬼扮马，想吓死我哋咩？ 喂，唔系啊，唔系，喂，原来我咧就着错咗件罗刹鬼嘅衫啫嘛。 哎呀，阿光。做乜你要着坐衫啫？ 我见冻，又发烧，咪求其攞件衫着咯，黑麻麻，点知会着错嘅？ 你哋而家觉得点啊？ 唉，好攰咯，周身酸痛啊！ 唉，阴公啊！我整损只手添啊！嗱，你睇下，刮损只脚啊！ 我咧，我跌到一扑一碌啊！ 我咪仲惨。死追难追，又黑麻麻，哎呀，追到我啊，文化都唔齐啊！ 各位，呢啲就系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啦。人时常被烦恼缠绕，所以喺本来清净心性之中，胡乱产生无明妄想，作各种业，而至感受因果，乃至生死轮回，长期接受恐怖同埋苦恼。就好似你哋误会有罗刹鬼一样，杯弓蛇影，伤经百游啫。 哦，原来系咁嘅。 如果大家能够破除我见，消除烦恼杂气，咁清净嘅因，清净嘅报，得大自在，就唔会受烦恼骚扰噶啦。 咁我明白啦。 你哋一定好攰噶啦。 大家唞下啦。 多谢佛陀。 多谢佛陀。